北京市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标准和义务兵优待金标准，其中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增长了10%左右，生活补助金标准增长了8%左右。虽然距离春节还有20余天，但各大公园庙会摊位转租已被炒得火热，地坛、陶然亭等多家公园庙会的摊位都成了热门产品，即便卖家标价几万元挂在网上，也很快被抢购一空。发帖人员为招揽生意，甚至称可以让买家自行择位和提前入住。2017年伊始，保监会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，厘定了几种保险公司不得开发的保险产品，就包括承保既有损失可能又有获利机会的投机风险和保险产品。 是谁在敲打我听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人生中有很多的夜晚是可以孤独的过的，唯有过年只有不孤单的理由，因为无论走到哪里，总会有一堆在你身边，有一堆亲戚要去串门，有许多同学聚会要参加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无论过年的意义如何变化，不会改变的就是浓浓的亲情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